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73集，仇恨的延续下。老太太似乎有些急火攻心，用力又一拐杖捶地。 你说你是赵普的人？ 赵普怎么了？赵普不就是姓赵吗？他是我儿子的干爹，他就是你口中的唾弃的那个昏君之后。不过这么十恶不赦的血统，他也没让干儿子去杀过一个人。 在场八子一开始也有些愣，不过这会儿明白过来了，吴素就吼公孙： 哎，你别这么跟我娘讲话。 你在这叫什么？忠孝仁义呀。你晓得心疼自家娘，怎么不晓得别人也心疼自家的娘？你那天拆掉多少房子，砸死了多少人？赵普念在你们是八族之后，非但没给你们治罪，还放了你们，你就恩将仇报的要杀他干儿子？ 我没说啊，我只是要证明我的清白啊。 武素也是个二愣子，被公孙几句话一绕就晕了，直摇大脑袋。 你还知道被冤枉了不好受了？你们都是瞎子。放眼看看四周围的太平盛世，是不是你们日夜期盼的日子？既然已经是太平盛世了，还非要用战火将这太平毁掉，再重新造一个太平盛世，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？ 放屁干嘛要脱裤子啊？ 所以说你多此一举呀，蠢材。 公孙说着看那老太婆。 苟且偷生也并非是坏事，在子女被仇恨冲昏头脑的时候，为人父母该做的是告诉他们，不要将自己的痛苦转嫁给无辜的人。既然自己一辈子没能得到幸福安康，为什么还要推子女下火海？难道非要他们满手鲜血等着别人家的子女再来复仇才算安乐？你真要找人复仇，去城西皇陵，罪魁祸首都死在里面的。仇人已死，要仇人的后人抵债，这种叫迁怒，叫完全不相干的人一并抵债，这叫无理取闹。自己过得不好却希望所有人都过得不好，补偿自己的损失，这叫十恶不赦。你那些无辜惨死的先辈可怜，你这些生活在仇恨中的后辈可怜，你也可怜，但你不止可怜，你还可恨。人蠢不要紧，就怕自欺欺人。明明只是找个借口干坏事，还觉得自己有道理。你们武功盖世，一巴掌拍过去伤害几百无辜，老子要一个一个去治，知道救人有多累吗？教你们武功的都是猪啊。收徒弟之前没告诉你们，练功是强身健体出强扶弱的，不是来个郎中添麻烦的。 公孙越说越激动，小四子就伸小手帮他爹爹揉胸口。 爹爹从来都不晓得什么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哦，难怪九九经常说他彪悍。 唉，这书呆最近估计也是累了，瞧这一肚子怨气。 殷侯也在屋顶上自我反省，确实是给郎中添了不少麻烦。再看那老太太，人家年纪也实在是大了，差点就被公孙气死了。剩下八子面面相觑，公孙一口气噼里啪啦一顿痛骂，他们根本找不到法子回嘴，一个两个目瞪口呆。说实话，来到开封之前，他们的想法都挺一致的，他们觉得大宋国土上住的都是些红眉毛绿眼睛的妖怪，姓赵的皇室更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无辜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里，他们要做的是消灭乱世，杀光坏人，创建太平盛世。可是到了这里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就算是躲藏在别院，但总是要出去走动的，无论是买早餐的大婶还是开茶馆的老头都和和气气，门口玩的小孩也是无忧无虑，真的要杀光他们吗？ 那我问你， 如果你是我，你的孩子是他们，你怎么做？ 带他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就这么简单。 那大仇就不报了吗？ 害你祖先的人已经死了， 没那么简单就结束。 老太太显然十分固执，对着那个银面具的女人吩咐： 老三，杀了他。 显然老三应该是最听话的一个，抬手抽出软鞭要对着公孙抽过去，公孙也下意识的一护小四子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了一阵喧哗声。武素往公孙和小四子眼前一站，指着外面： 去什么寺了？ 紫衣人赶忙去开门，就在开门的一刹那，一群黄色的小鸡涌了进来。众人一惊，紫面人一蹦，让开了那群小鸡，就看到一个年轻人摔了进来。 关门，快关门。 紫面人往外一看，只见后边一帮地痞喊打喊杀的追了过来。 还钱，快还钱，不然杀光你的鸡。 那年轻人蹦起来就关门上门栓，随后就传来了外边地痞砸门的声音，刚砸了没几下，就听到马蹄声响。 皇上军来了。 武素等人显然有些紧张，不过很快地痞跑了，皇城军的马蹄声也过去了，众人才松了口气。冲进来赶着鸡的年轻人是谁？自然是赵真了。赵真也松了口气，回头往院子里一看，倒是愣了。就见除了一帮面具人、一个老太婆之外，公孙竟然抱着小四子也站在院子里。公孙下意识地一捂小四子的嘴，以免他脱口出来一句谎话： 你是谁？有人追我还债，我逃难呢，让我避一避吧。 紫衣人搞不清楚状况，看其他众人。赵真这会儿也抬头，佯装惊讶地看着公孙。 啊，公孙先生。小四子也在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们认识？哦，开封府城里谁都认识他们俩的呀，神医公孙和小四子吗？ 哦，神医公孙和小四子，是小四子也是神医的意思吗？ 此时赵普却是一头雾水，他扒着屋顶本来想下去救公孙，没想到突然杀到了一个捣乱的，仔细一看竟然是赵真。赵普这几天忙了，也没功夫管赵真，就几天而已，大宋皇帝怎么改行做了赶着小鸡满街跑的叫花子了？很快小鸡跑了满院子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而且大概认得小四子早上给他们吃过小米，所以都围着公孙仰着脸对着小四子接着叫。那位老婆婆的眉头都皱起来了。这时黑面人走到了她身边。 娘，毕竟他们跟赵普关系特殊，而且不会武功，很好看管，不如先留着，说不定日后有用。 老太婆看了她一眼，叹口气，一摆手： 你们处理吧。 说完老太婆转身回屋了，关门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老太太进屋的时候神情落寞，似乎十分的疲惫。武素和紫面人都松了口气，迎面的那个女人一直没动，似乎是在发呆，面具挡住了所有人的脸，因此看不透他们此时的表情变化。 你们是哪一个戏班子的呀？怎么还戴着面具？ 戏班子？ 小班，别闹了。 黑面人提醒那个紫衣人，紫衣人蹲到一旁去逗小鸡。 老五，你抓来的人你处理好。 黑面人应该是众人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，带着其他几个人都回屋了，就留下了院子里的武素、叫小八的紫衣人以及那个老三。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没动弹的戴银色面具的女人。赵普隐约感觉到了一丝气氛的变化，刚才公孙一番话显然对八子都有些触动，只要不蠢，人都是有想法的， 他们来的目的是毁掉一个乱世，创造一个盛世，可现实是他们来到了之后发现外界已然是一个盛世，根本没有乱世。这么多年的坚持一瞬间变得没有意义，一直以来坚信的可能是一场骗局。公孙说得明白，自欺欺人是愚蠢的，稍微动一动脑筋就会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于是问题就是之后该怎么做。赵普看了看赵真，就见赵真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在一旁戳着一只小鸡的紫衣人，又观察了一下抓耳挠腮似乎想不通的武素，以及呆若木鸡站在院中似乎受了什么大打击的女人。看完一圈之后，赵真眼里闪过了一抹笑意。赵普心中了然，赵真看来已经有头绪了，打算从他们三个开始下手。殷侯也很有兴趣，跟他之前判断的一样，这八个年轻人本质并非坏人，就连那个老太婆都应该跟他们一样是八族列岛可怜的遗孤，虽然糊涂，但都是被人利用。 要怎么让他们放下心中的仇恨，放弃这么多年的坚持呢？化干戈为玉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赵真小朋友赶着一群小鸡来，不知道是有什么良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